这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傩戏，你们看他们与其说是在祭祀，不如说是在驱邪。 他们仔细地观察那些人的行为，的确更像是驱赶或者送走某些东西。最后焚烧的纸棺材和纸人都已化为灰烬，他们就蜂拥上去把那些灰烬收集起来，之后迅速地回到家中，大门紧闭。安宗看得有些糊涂，他们干嘛做那么多怪异的举动啊？难道这里真的有鬼邪作祟吗？突然六则倒吸一口冷气，对着他们说道， 你们看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 安宗连忙向他指去的地方看去，却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。他回头看了六子一眼，问他一惊一乍的干嘛。他有些害怕地说， 不对，我看到了个人影子。 安宗说，大家可能太累了，现在别去想那些节外生枝的事情，首要之事就是要查那个人到底在哪里。但是当他点开了文件时，却发现那些东西他居然一个字都看不出来了。白毅纳闷地让他再仔细看看，他揉了一下眼睛，告诉他们看到的也只是那些怪异的鬼画符，至于内容是一个也没有跳出来。最后他们等于也就只有原来手头的那些讯息，如果再查不出来，这个线头就算掐断了。白毅一直很沉默，他从来这里之后就没有发表什么意见，只是跟着他们一起走东走西的。现在安宗看不出那些文字了，他也没有表现出多么慌张。此时他的脸色更加冷峻，安宗问他是不是查出什么眉目，他摆了摆手说道， 不，我和你们一样，但是进了这个村子，我就有被人盯着一样的感觉，好像被人给跟踪了。 经他这么一说，安宗也有一种仿佛被人在暗处看着的感觉，不过只是隐隐约约的。 难道说那个神秘顾问已经知道我们来到这里了？ 六子皱着眉头掏出一支烟，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 我觉得与其说被人盯梢，不如说是有人一直跟着我们来了。 他一说，安宗就感觉到背后一冷，问道，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跟着我们来了，难道还有第二拨人？ 六子摆了摆手，叫他听他说下去。 你们不知道，我刚才来到村的时候，感觉有一个人也进了村头。这个人是我从车子旁边的反光镜里看到的，不过那个时候我回身过去给司机付钱也没注意，一抬头就发现那个人不见了。本来以为这也只是一个村民，后来我才感觉纳闷，因为这个人貌似是浑身湿透的。 就在他们刚刚说完话之后，天花板上的灯泡吱吱闪了两下，然后一下子灭了。六子吓得喊了一声， 哎呀，出息点儿，别没事就鬼喊。 但是在安宗心里也觉得事情貌似有些不对头。白蚁依然不说话，沉默地看着这一切，随后就是门口传来了敲门的声音。安宗心里一抽，不过这种事情他们过去也遇见过，即使慌乱也没有被吓破胆。他干脆打开窗户，借着外面的自然光来看清周围。他示意六子去开门，六子手里拽着一个扫帚打开了门。大门一开，发现原来是屋子的主人。他拿着手电说， 保险丝烧断了，我给你们先安个蜡烛，现在村里在搞仪式，不能去外面。 这个屋子的主人是一个年轻人，据他自己说，他不是本村的人，而是入赘过来的倒插门。看他的口气，好像是很不屑村里这样的迷信活动。安宗给他一支烟，然后让他坐着陪他们聊聊。现在连电视也开不了了，干脆大家坐在一起侃侃。他也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，干脆拿了一杯茶，就上来一起坐着聊了。他说道， 这里每年的六月都要搞两次这样的仪式，据说是为了这个村子过去最大的作坊主的二姨太给装身的。 是不是乔二奶奶？ 哎，没错，就是这个乔二奶奶。据说这个女人年轻时候啊是一歌妓， 嫁给了乔老爷做二房，后来居然看上了乔老爷的大公子，那是百般勾引呐、啊，甚至惊动了乔老爷。但是人家少爷怎么看得上那么一姨太太呀？据说乔老爷实在无法忍受那么一个女人败坏名声，就把乔老奶奶呀给淹死了。在淹死乔老奶奶的当天，小少爷也莫名其妙的死了。之后就有人说呀，这乔老奶奶实际是狐狸精化身的，她好不容易修炼成了人身，但是却被人给弄死了，于是怀恨在心，就时不时的呀出来作祟。后来呢，来了一个老道姑啊，说这个地方是鬼祟之气太重，住这里的人啊被这种妖气给罩着，只有给这个乔老奶奶重新装一个身体，然后隆重给她办一个葬啊，并且把那些个灰烬啊都带点回家，算是把乔老奶奶呢当做自己的祖先给供奉起来。也就是说呢，希望乔老奶奶呢不会害自己的后代。我们这人啊本来就大多数都姓乔，所以就无所谓了。 他们这才明白原来是那么一回事啊。于是又想到了那个高人说不定也在这里，便询问道， 这里有没有那种精通古代文字考古的人？ 三位说笑了，怎么可能有那样的高人在我们这儿啊，我们这儿没这样的人。 后来又聊了一下杂七杂八的东西，但是安宗的心思没有放在这里，他感觉这事儿还是有些诡异。等送走了招待所的老板，便开口问道， 白夜，你说这个乔二奶奶会不会就是？ 还真不好说。不过你们还记得吗？在小安看到那些文字中有一些零碎的看不懂的词汇，我觉得这可能跟那个乔二奶奶有关系。而且如果乔二奶奶真的是被害死的话，想必她的怨气十分巨大。 安宗突然脑子里窜过一个念头，拉了一下白毅的手臂说， 不对，他前面说那个乔二奶奶是怎么死的？ 白毅皱着眉头问道， 你察觉到什么了？ 安宗咽了下口水，告诉他做过一个怪梦，梦到月兰领着他来到一口古井那里。他往井口看的时候，发现水里有一具女尸。后来在游戏里看到那张人脸也是井里的女人的。而前面老板也说那个乔二奶奶就是被淹死的。六子突然也跳起来， 我前面看到的那个人好像也是一个女人，头发特别的长。 三人直勾勾地看着蜡烛，心里都开始有些发毛了。安宗不安地问道， 那么六子，你的意思是说你看到那个女人她进村了？ 安宗被他这句话吓得顿时感觉气温骤降，不自然地往白衣那里挪了几下。虽然说这种东西见得已经不算少了，但是本能的恐惧依然会给他造成非常恐怖的压迫感。白衣用筷子挑了一下蜡烛，让它的光亮一些，然后说道， 既然是这样，那么我们干脆就去看看有没有古井。 六子和安宗又开始打退堂鼓了。其实他们俩的性情很相似，对于恐怖的东西也有着本能的畏惧和远离心态。白衣看他们两个都缩在那里，也只有摇着头说， 那我先去探探，你们待在这儿吧。 六子点了点头，但是安宗总觉得不太妥当。虽然白毅的能力是很神，但是过往很多事情证明，这小子其实也只是人身肉长的，再牛也就是一个凡人。万一出事儿了，他就真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处理了。他拉着白毅说，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得了，我和你一起去，好歹有个照应，你万一回不去了，那我还不得急死。 白毅笑着看了他一眼，他马上意识到这小子又往歪处想了。他瞪了他一眼，让他严肃一点。六子一看安宗也要去，犹豫着要不要也跟来，最后还是咬牙跟着一起。安宗知道他是觉得三个人一起比一个人要有安全感。他背包里有一只手电筒，点了一下发现还能照，于是随便准备了一下就下了楼。前面还有敲锣打鼓的声音，他们以为人没有走，后来才发现原来那些村民在村口放了一个小喇叭，不断地在念着佛经。